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24集，青冢林。 鬼吗？ 白玉堂和展昭正看，忽然就有一个脑袋从他俩中间探出来，展昭和白玉堂全神贯注，正看鬼呢，冷不丁突然有张脸出现在耳边，还没声息，惊得一蹦。不过还好两位大侠有点底气，没吓到叫出声来的程度，定睛一看，望天，是吴一霍。吴一霍抱着胳膊，很感兴趣地看着山壁上正爬着的女人。 这叫鬼不爬。 展昭和白玉堂微微一愣，看吴一霍。吴一霍见两人傻眼，就给他俩解释： 不是什么难学的功夫，或者说不算是功夫，只是一种爬山壁的姿势而已。知道为什么这么爬吗？ 不知道啊。 这是扩大身体和山崖之间的接触面，那人不是在爬山，而是在找东西。 找什么呀？ 找透风的岩壁，他会一遍一遍上上下下不停地爬，将整座山崖都爬遍，直到找到那条透风的缝隙为止。 透风的缝隙？山壁后面是空的吗？ 有可能，以前打仗的时候经常会将山掏空，把士兵或者屋子藏在山里，要找出来呢，就是通过这样寻找缝隙的办法。 原来如此。 这时就见那正努力爬着的人突然停了下来，似乎是找到了什么，从衣服里抽出了一根短棍之类的东西，在砸着山壁，传来叮叮叮的敲击声。 好像挖到了呀。 正这时山上传来了声响，还有火把的光。那白衣人收了东西，快速跳下来，转身就跑。展昭和白玉堂抬头，就见龙桥广带着人出现在了山崖上方，右将军蹲在高高的山崖上往下望，还挠头呢。 什么声音？ 曹兰举着个火把正陪他巡山，有些不解。右将军探着身子往山下看，吓得曹兰赶紧拽住他裤腰带。 你小心摔下去。 展昭和白玉堂从林子里出来，追到了山边，那女鬼早就踪迹不见了。两人扬起脸，龙桥广还傻呵呵对他俩招手。吴一霍也走了出来，往刚才女鬼逃走的树林里瞧了瞧，摇头。 好像很熟悉地形啊，已经跑远了。 展昭对龙桥广招了招手，右将军就带着人下来了。随行的果然有几个向导，展昭指了指山坳。 那里地形复杂吗？ 不复杂，西山才多大呀，下边是坟地，出了坟地穿过一片小林子，也就是官道。 展昭微微皱眉，那个白衣人可能是从官道逃走了，可以出城也可以进城，不太好寻找。 坟地是金家的坟地吗？ 哦，金家的在这边，还有附近几个村子也有人葬在这里。哎，好几个坟区呢，因为这里风水好嘛。 帮忙找找金家那位少爷的坟在不在？ 展昭拍了拍龙桥广，龙桥广点头，带着人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一人拿了一个火把，大概找准了刚才那女鬼砸墙壁的位置，一起跃了上去。两人很快就找到了山壁上一处被砸过的岩缝，展昭侧耳听了听。 哎，里面真的有风吹出来， 表示山壁后边应该是空的。 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。 这里应该有别的入口吧。 要不然找点工具来砸个洞吧，反而快一点。 白玉堂想了想，拍了拍展昭。 你等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 说完，五爷一跃下了山崖，快速出了西山，往开封府去了。展昭和吴一霍对视了一眼，不知道啥情况。两人等了大概半盏茶的功夫， 就见白色的身形一晃，白玉堂回来了，手里拿着样东西。展昭好奇看，就见白玉堂手里拿着个白布条，大概腰带那么长，仔细看是腰带没错。 腰带吗？眼熟啊。 我师父的腰带。 啊， 展昭想起来了，的确是天尊的腰带。天尊平日穿得很讲究，跟白玉堂似的，一身素白，但是素白里头也有乾坤。展昭对天尊那条腰带的印象还挺深的，普通的白色腰带，但是腰带的扣是一条银色，略泛青的龙尾，十分精巧好看。展昭抱着胳膊不解地看白玉堂， 你拿你师父他老人家的腰带来干嘛？ 白玉堂微微地笑了笑，展昭一愣，吴一霍也凑了过来。 哎呀，你家那位刚才是不是笑了？ 我家面瘫耗子甚少笑得这么明显呢。 展昭正纳闷，就见白玉堂抓住那腰带上的龙尾，轻轻往外一抽，从腰带里边抽出了一条银色的龙来。展昭和吴一霍对视了一眼，原来那条龙尾的搭扣并非是单独的，而是一整条龙，只是龙头龙身都被装在了白色的腰带里边，就留了个尾巴在外边。这龙形腰带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，银色泛青，软趴趴的，但是光泽耀目。 难道是某种贵得要死的丝绸之类的？ 白玉堂将那条腰带抽出来之后，好好的欣赏了一下，随后握住龙尾，抬手在空中画了个弧度。随着白玉堂的动作，那条柔软的丝绦一样的银龙的鳞片开始一片片的张开，张开了之后往前滑，白玉堂握住龙尾往后一晃，那把刀就见鳞片全部展开之后往回一扣，随着一阵轻微的悉悉嗦嗦的响动传来，再看那条龙身上的鳞片竟然全部重组了起来，鳞片对鳞片平整的贴合到了一起，变成了一把又长又薄的刀。夜风一吹，刀上薄如蝉翼的鳞片发出了一种奇妙的响声，好像是战场上武将身上的盔甲叶在风中轻轻晃动撞击发出的声音。再看那把刀，刀头是龙头，刀把是龙尾，龙形古朴，带着一股难以形容的邪气，特别是刀锋处的龙眼在夜色中透着一股青色的幽光。展昭和吴一霍呆愣了一会儿，异口同声： 青种鳞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眼中有些兴奋之情，吴一霍凑上来观赏。 哎呦，我第一次看到实物啊。 原来是这个形状的，跟传说中的一样啊。 白玉堂手中这把刀正是赫赫有名的魔刀青种鳞。天尊藏刀无数，手中最有名的两把就是青种鳞和红明刀。红明刀大家都知道，但是青种鳞的存在只有殷侯他们几个人知道。而当年白玉堂识破展昭身份，就是因为展昭脱口而出问了他青种鳞的事情。青种鳞十分神秘，之所以叫魔刀，源于这把刀的传说。相传千年前，此刀为著名的魔鬼将军所有，以毒龙獠牙淬炼而成，可以开山劈海，至于是不是真的没人知道。这把刀的故事啊，若是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，世人对它的存在都抱着怀疑的态度。展昭以前听殷侯跟他讲过，殷侯的原话是这样的： 炎妖王当年捡到天尊的时候只是颗蛋，天尊还没孵出来呢，妖王后来用青种鳞把蛋壳砸开了，那老鬼才钻出来。 当然了，殷侯这话调侃的成分居多，不过这把刀至始至终都在天尊手里，之前一直以为他藏在刀库里，没想到一直是随身带的。展昭和吴一霍今天都开了眼界了，不过同时又有些好奇。 那准备拿来干嘛？ 我小时候用过一次，终于有机会用第二次了。 这个要怎么用啊？ 白玉堂到了山崖前一跃而起，照着那面石壁两刀挥出，寒光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十字。 白玉堂落了下来，石壁并没有什么变化。展昭正纳闷，就见白玉堂转身就跑，还一个劲儿对他摆手。与此同时，吴一霍拉住展昭跟白玉堂一起跑， 赶紧。 随着三人往远处跑，就听到身后传来轰隆隆的声音，整个地面都开始震颤。这会儿刚在山下找到了金家墓群的龙桥广，他们就感觉一阵地动山摇。龙桥广怕墓碑都震塌了，一会儿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，就命黄成军的人赶紧扶住墓碑。于是啊，黄成军们一个两个都就近搂住一块墓碑，曹兰搂着块碑望天，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。 震了一会儿终于停了下来，四周围惊鸟四起，天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连开封城里的人都听到动静了。正打盹的歌清坐起来，推开窗户看了看。 这是哪儿的山塌了？ 摇了摇头，歌清翻身躺下继续睡。开封府里，院中赵普就问站在房顶观望的一众影卫：“ 什么东西？ 好像是西山那边发出来的。展昭和白玉堂他们这是折腾什么呢？” 房间里，殷侯看对面床的天尊：“ 哎，玉堂拿了青冢林，这是要开山去了吗？”“ 我家玉堂终于有点童趣了呀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